才很多人出来做见证，那是最好了。我们克服魔鬼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的见证。Amen， 阿利路亚。所以有见证的机会，你们快快出来，因为我们本地讲员才有这样机会了来做见证了。请来的讲员没有时间给你做见证了。Amen， 阿利路亚。我们才结束我们营会哦，营会其实啊，很多人不能够出席这次不要紧啊，明年一定要出席。省钱啊，有些说很贵很贵很贵，我们特别选那些最便宜的，哈哈啊，不要营会不要看住的地方，因为住的地方不大重要嘛，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在睡觉，很多节目在给我们参加，所以我们就不用太贵了啊，所以全部人都可以应付了 ，Amen 啊，所以如果你不认为还是贵的，今天开始省钱呢、啊，省一餐呢、啊，一餐5块。到年尾就有钱了，但明年的就有钱去了。Amen， 哈利路亚。因为营会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家庭营，我们是家庭营，家庭营就是我们家庭的神家庭的集会，神家庭的团契啊，神家庭的这个 union 啊很重要。所以当你看这么多见证，还有英文它还有很多见证，就是神会大大彰显的大能在这个营会，因为当我们每一年一次，我们新年我们的农历新年有团圆饭，都非常的很蒙福。但是我们家庭教会的家庭也要一年一次的这个团圆啊。当团圆的时候，谁最高兴啊？天父最高兴了，因为然后看到他的孩子通在一起了，一起玩，一起吃东西，一起睡觉，一起一起唱歌，一起。参考神的话语，说很好的东西，天空会为我们打开。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耶稣基督，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机会完全交托给你。今天晚上信息，你来指引我们，你来跟我们说话。因为用你孩子的口，一切我说出来的都是从你那里来，不是从我的那里来。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就要来建立我们，就要来释放我们。就要来医治我们，就要来使我们得胜。谢谢你，把一切事情完全交上，奉耶稣的名求 ，Amen。我们翻开传道书，去传道书，传道书第12章。传道书这个名字叫传道，传道道是真理啊。传谁传？谁写这本书呢？所罗门王。谁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就是世界最有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他有智慧？不是因为他神创造特别有机会，因为有一天神说我让大卫王把那个以色列国交给他的孩子所罗门王的时候，神问他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所罗门王讲我要智慧，神就给他智慧了，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在之前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所罗门王。所以所罗门王写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记得？因为他什么都有了，他权势有，最有权势的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那时候他是最有权，最有钱的人也是他，最有权势，最有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追？最有智慧也是他，他什么都有，他已经经过了，我们还在追啊，有些东西，你有很多的关于有什么吗？我没有权利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追求啊，我不要追求，因为我度了他，说我不再追求，因为他追求一切这个权利。还有什么？女孩子啊，1000个女人在他身边呢、啊，谁有他这样厉害的？有1000个女人在他身边，啊，哈利路亚，他女人也有，权柄也有，钱也有，什么都有了，他已经有一切了，所以他写这本书啊，教我们啊。Hey, 注意啊、hey, 我要跟你们讲啊，不要再像我啊，哇，这本书真的我们要用心去听，我们就能够得胜。 Amen， 哈利路亚。启示录传道书第12章，就说经文，传道书第12章第一节。 Amen，这个是传道书最后一课啊，最后一章，也是总结了，也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就读最后一节了啊。Amen， 为什么这样慢？是不是有老了这个电脑啊？所以要讲，给我一点时间。哈利路亚，快点！传道书 ，Amen， 传道书第十二章经文神，哈利路亚。年有几年创造者 ？OK， 哈利路亚。为什么这么难？哈利路亚。Amen。所以我们看这个所罗门所写的这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本书就是，最重要。来，来传道书，我再读，我一个打开你，哎呀，为什么这样按的？是这样的。OK， 我们可以吃第几 ？OK， 我们可以一起起住第一节，第一节啊！来，我们的一二三，你称作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我的主。所以上帝要那些年轻人。然后在营会，我们有把年轻人出来，我要侍奉神啊。其中一个就是谁在Elizabeth， 还有那个Rika 啊，还出来，还有其他的Bennett啊，他们出来，我要侍奉，非常美。And 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上帝要年轻的人纪念他呢？为什么啊？我们说怎么不会用那些比较年长的呢？他比较成熟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要用年轻人？年轻人都懂得享受，小孩子喜欢什么？小孩子喜欢玩，年轻人喜欢什么？享受。那些结了婚的呢？受苦，有家庭有孩子很受苦很辛苦。那老的呢？啊，老的让神啊帮助我老了，我没有力了，给我力啊！就看年轻人就要享受，但是神说不，你要在我里面享受。You know, 有我你就有享受，你有我你就有将来啊 ！Amen。来，我们看那些衰退的日子，不是第一节，你 you know， 哇，他衰败的日子就是老化的日子啊，退化的日子，尚未来的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谁喜欢年老？我们年老了是什么事？有什么东西很慢，眼睛看不到啊，只能跟我慢，很痛，很多刮风湿啊，所以我做风湿医生。啊，很多很多的不便，我们去哪里都有心无力。但是神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年幼时候要纪念造你的主。Amen。来，我们发走我的 slide，go back to my slide， 我的 slide 那边。Amen。呀，年幼纪念创造者非常重要。Next， 来下。OK， 这本书是做不值。OK， 世界最有智慧的是罗门，年幼应该纪念。再来。我们说了了，另外下个来帮我按不到了 ，Amen， 哈利路亚，走出来快点，按一按 ，OK， 为什么年幼？为什么神要在我们年幼的时候用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什么特别？跟人老的、年长的有什么特别？一天我们是精力旺盛，我们很有精力，我们不会累。啊，这个是最好做神的工，最好被神使用。但是我们时候预备给我们肉体使用，然后给我们撒旦魔鬼使用，因为我们要享受，享受就做坏事啊。很多人享受神什么？年轻人享受什么？喝酒啦，醉酒啦，还有嘞，吸毒啦，哇，吸烟呐，啊，然后一支香烟，饭后一支烟，快乐个神仙。OK， 我们很热心，做事情很热心，对不对？年轻人做这很细的事情，记忆又强，我们记忆很好啊。老人呢，你今天讲，明天就忘记，不是不用讲今天，今天讲早上讲，晚上忘记，或者下午就忘记了，对不对？我问我病人，你早上吃什么啊？很难哦，这个的问题记不起了，早上吃什么都记不起哦。60多岁、70多岁记不起，年轻人已经记得起了，对吧 ？OK， 不容易放弃，我们做什么东西不用放弃？为什么年老的、年长的会放弃？因为我们就，哎呀，有心无力了。You know， 很容易放弃了，哎呀，没有记忆力了，哎，人又弱了啊！接受挑战，我们很容易很喜欢接受挑战，年轻人，所以年轻人非常上帝非常要使用，易教导易被误导，易被教导也易被误导，所以年轻人你参一个好一般好的人就会学好了，参的不好的就会学坏了。神上帝说，来参与我的事工，参与我的国度，参与我的话语，使你们能够被造就， 使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好的这个人，好的人被可以建立建造社会，造就社会，造就国家。 Amen。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上帝要用我们，不是说人老上帝不要用，年老上帝也要用，但是年老有限，用的上帝可以用的有限，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要被上帝使用。我在23岁认识主，23岁在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认识主的时候，哎呀，因为我错过了那个童年来认识主，我没有参加过青年团，根本都没有参加到过。我那时候已经是大学了，只是参加大学的机会，学生机会，所以我错过了青年团的这个机会，这施工非常错过，我非常向往这边。所以当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建立那个青年的事工。所以我会觉得23岁也不很老了，对不对？23岁也是平常没年轻的。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有活力，真的要拜为主做很多事。但是现在哎呀累了不能够做了，要兴起一些年轻人。说我们很重要，那时候神给我很多意向，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23岁，现在我是56岁，几年啊，信主了33年，我在主里33年。 Amen， 哈利路亚。有些人在，有谁多过我的吗？信主了33年有吗？有的。谁？没有33年信主。 Amen， 那就我是最老了。 OK， 来这另外一个，来再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谁那些年轻的被上帝使用，这两个人非常的被上帝使用，非常的被上帝使用，因为他们17岁这个两个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王内臣副卫长波迪法从那里带下他来的，以色玛利人手上买下他。你知道这个约瑟 他年轻的时候，其实说他有一个梦，他会做一个做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他的家人通通在服侍他。所以当他给这个梦的时候给分享这个梦给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其他兄弟姐妹说这个家伙很离谱，最小的在家里啊还要来我们服侍他，所以他就给他卖给埃及的时候，什么事情呢？卖给他埃及的时候，他就成为波迪法的仆人，管理波迪法的一切的家里的一切的琐碎的事情，除了他太太，其他的事都是在他手下。在这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你。他跟这个波迪法的太太说，因为他的太太波迪法太太引诱他跟他上床17岁。你说哎呀，这个妇女又波迪法的太太可能是很漂亮，但是又有钱，哇，你 know， 机会来了。很多年轻人讲机会来了啊，机会来了，哇，扎都不，你 know， 哇，但是的话怎么样呢？约瑟说，我怎么能这么大？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做这大恶的罪神呢？算了吗？这个约瑟他纪念上帝，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纪念上帝，他求上帝帮助他，最后他被波迪法的太太，设立一个陷阱，他最后他进入那个监牢，过后监牢里面他怎么样？他一样服侍神，一样没有埋怨，一样来服侍神，一样来把人家传福音。在监狱里面他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帮手，最后他被提上来，然后当这个法老王有梦的时候，他不能够解的时候，他叫这个约瑟帮他解梦，最后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对吗？看到他纪念耶和华，他在最这个被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引诱，说他纪念耶和华，说耶和华在适当的时候提拔他成为埃及宰相，最后他拜为 这个上帝大大使用，最后他把他家人啊，家人他拯救他家人，他真的本来是饥荒里面，他们整家人都会死，但是他上帝用他拯救他的家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被上帝使用，所以上帝要使用年轻的人。但以理，因此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美好的灵性，看到吗？为什么美好的灵性？他一天每天打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三次啊。我们的那个邻居祷告五次，他是祷告三次。为什么三次？三是圣上帝的号码，圣父、圣灵、圣子啊。我们做三次什么东西？做三次都是非常很高的。三次，我们车牌333有吗？有谁有333？没有的话，必要的话给我。333是上帝的号码啊。OK， 所以显然超乎其意的总长和总督王又立他治理国家，看到吗？他因为灵性，他纪念上帝。在这个年轻的时候纪念上帝，我们非常的蒙福。年轻人，我要鼓励你们，我知道你们要享受，要吃最好的东西，要去最美的地方看、参观，要最要看，天天要就看戏，然后看戏什么，要玩捧别的，你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使上帝恩膏我们，都不能够使上帝能够使用我们。你看这个但以理，当他人敌人要诬告他的时候，说这个人这个人但看这个一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他是说诬告他那些其他的总长，诬告他总督也是诬告他，说他拜其他神，没有拜这个谁没有拜这个哪个Darius King Darius， 他华语叫什么？Darius King Darius 没有拜这个定，Darius 说他是拜跪拜上帝，所以这个他们诬告他，他就给一个禁令，就全部人一定要拜这个 King Darius 王，其他的不可以拜，谁拜抓到开拜其他东西，要被丢在狮子坑，要被丢在狮子坑，狮子坑一定死的啦，狮子坑。你看，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王什么？这个怎么样读？王毅就到自己家，你看他死定了，死路条一定死的嘛，因为这个陷阱来的嘛。人家那些其他的总督啊，要告他们，叫这个 King Darius 做个禁令嘛，说谁拜祭，他没有妥协啊，他还一样拜上帝啊。他因为这个禁令，他还是一样来到上帝面前，在自己家里，在楼上的窗口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感谢，异常一样。最后怎么样？他被丢在狮子坑，但是狮子咬不到他。And 这个 King Darius 还帮他求情，帮他去找他有没有受伤你。但以理说，我的神使那个狮子的口不能够不能够攻击我。 Amen， 这就是上帝用这个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哈利路亚，年轻人你很年轻，好像雷卡你们年轻 Christine， 你们年轻已经认识上帝非常好，但是不要用你们时间在世界，还是用在神的国度，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Amen， Amen。 All right， 我们看第经文，经文 ，OK， 再不要紧 ，This next slide， 加上 ，OK， 我们年轻侍奉上帝有什么好处？年轻的时候侍奉上帝有什么好处？来，他们将来是丰盛和被蒙福的。诗篇第92:14，来我们看92:14。我们年轻的时候来侍奉上帝，我们将来是丰盛，我们将来是蒙福。为什么？上帝不需要劝我们，上帝不会劝他孩子，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劝我们？他什么都有，他的资源用不完啊。诗篇92:14就说，他不需要劝我们，他是他的资产永远用不完，所以我们侍奉他，我们照顾他的国度，他会照顾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我们如果是我们，我们天天讲跟我们爸爸，爸爸早上好，爸爸，我帮你擦背，帮你的。但是爸爸没有钱，怎么样祝福你？ 对不对？爸爸也有限，但这个上天上的爸爸无限啊，非常有钱啊，非常有多的资源啊，可以使我们使用，给我们的。All right， 九十二章，他们哇，这样小的，走在你带，哇，你以为我们都是年轻的？他以为我们都是年轻的啊 ？OK， 很好，你称作年幼，不是这个。九十二章，诗篇九十二章十四节，不要紧，那个小的可以。九十二章，他们年老的时候，乃要结果子，要满了酱汁而发酵。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抓住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建立我们生命。我们老了，我们不会衰退这么快，所以这个是好消息。年轻人，你要衰退慢呢，抓住上帝的话语。年轻的时候，不要好像这个 Uncle Caleb 啊 ，Uncle Caleb 这样老的，不是老了，他是50多岁，认识上帝不错了啊。但是如果是他年轻的时候，好像 Elizabeth 这样认识上帝，那就不同了。哇，啊，可能那时候很壮，现在很壮，非常壮，可以走，不会坐在轮椅里面。看啊，他们年老的时候要借过去要。满了酱汁而发青啊！耶稣啊，十四章十一节，我这个是讲加勒啊，我他打仗的时候，他 ，you know， 我还是强壮。他85岁，他说这个话，为什么？他从小就跟上帝，85岁他还要去战争，我还强壮，85岁还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就是40岁说，他讲我85岁好像40岁一样。为什么他有上帝的恩膏？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如何？哇，85岁跟42岁相差太远了。我不知道你谁是85岁这边。我现在五十七岁，56岁，我比我30多岁的时候的力气很长远啊啊！现在你看这个加勒。85岁和40岁一样的力量，他讲我有力量，我可以去战争，我可以，神应许我的土地，我要把它拿下来。Amen。啊，这个就是上帝说，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纪念他？因为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老了，我们就非常强壮。Amen。但是那些我们30多岁、40多岁、50岁来认识时，还不迟，快快抓紧神的话语，使我们。不会这么快衰退 ，Amen， 哈利路亚。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再来 ，OK， 神必审问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造有神的旨意。你要知道，我们不是神，不是没有什么偶然的制造我们，他有他的计划制造我们。所以他制造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行他的旨意，就是说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每一个人都要他要做的事是，我不能够做 Kelly 的东西，我也不跟做 Elizabeth 要做的东西，不能够啊，因为我不是他啊，我不 Casey， 我是不可以做 Casey 的东西， Casey 有他自己的这个恩赐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不同啊，有没有人制造一辆车，每一辆车都不同的啊，一个牌子同样的牌子就是很多种，要产很多量嘛，对不对？才那个才赚钱。但是神不需要这样，神是我们创造者。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传道书啊，你神必审问你，少年人啊，你们在年幼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们心欢畅啊，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看到吗？我们做每一样东西啊，我们神都要我们交账，很重要。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都为这个世界活了，在为怎么样跟神交账呢？我们只是跟世界交账，但我们不能够跟神交账，神要我们跟他交账。阿们。因为他创造我们是用他手创造我们啊，他是上这个神的话语讲什么？我们是奇妙可为被造，我们是奇妙的，不是啊，不是偶然的，奇妙可为被造。所以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来行他的旨意，就是要来祝福这个世界。而且神创造我们，不只单只是行他旨意，要祝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能怎么变成怎么样，就是靠我们。 很多人不是被神使用，被魔鬼使用，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好，对不对？我们这个世界这么多凶杀案，这么多 corruption 贪污，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发生，为什么？他们不是行神的旨意，他行肉体的旨意，他行魔鬼的旨意，使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 Amen。 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如果不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是行魔鬼的旨意。魔鬼的旨意是来偷抢杀害毁害。 Amen。 所以我们是谁的孩子？ Rekha， 我们是谁？会讲华语吗？我们是谁的孩子啊？耶稣的孩子呀，耶稣的孩子。 OK，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我心里这么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哪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都看到吗？神一定审问我们一切的啊，我们所做的。当然我们有耶稣，当然我们会做错吗？当然我们这个肉体是基拉格，以前创造不是肉体啊，我们不是肉体没有衰退，谁在所罗门讲衰退，在伊甸园没有衰老啊？谁不会老了举手？谁不认老了举手？全部都认，很好啊，你们很坦白。但是我们有个很好的，我们有个很好的将来，我们有很好的上帝，我们有很好的上帝为我们错已付出啊，所以错都不是问题了。我们犯错不是问题，最错是什么？最问题是出在哪里？问题伊丽莎白，错不是问题，上帝耶稣来了，把我们错改成对，对不对？这样子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错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不认错死不悔改，对不对？不认错死不悔改，我没有错，有错你有错，上帝的你有错，我没有错，这是个罪恶的。就是讲哪里有，就是像问题就是出在的。错不是问题，是哎呀，就是呀，耶稣讲，就是呀，我为你死的，我为你错死，所以说你不要认你有错，哪里有错，不能够，你不要我接近你的罪就没有了，扣分了，在天堂扣分。OK， 我跟你讲，我们每一个人被召是神啊，奇妙可为被召，他召我们的时候有一个开会，在天堂开会，对不对？圣父、圣子是三，圣父、圣子的开会。我今天要造伊丽莎白啊，他造的这个伊丽莎白要做这个东西在自己上啊，要做这个什么？要做传道啊 ？OK， 传道了 ，OK， 要传福音啊，或者要这个还这个乐器啊，对不对？他是创造了，所以他创造到了。他讲我每一个孩子创造孩子都有产业一样的，我爱每一个孩子，所以产业在那边哦，天堂已经给了我们产业，在我们孩子来的世界已经有产业了。那个产业啊，会不见的。当我们没有行神的旨意，没有做神的工的时候，没有成就做好事来传道的时候，我那个产业就产业移位哈哈。如果 KC 有做成的工，就移给 KC 咯。他没有做吗？移给 KC， 因为他很忠心，这个恩赐忠心，我要给他多点产业，对吗？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上帝一样的，没有偏心的，就没有做爱刀马多过爱义灵，没有的，他不会的。我们会，我们做父母的会偏心，但是做上帝不会偏心，因为他是美好的上帝，完美的上帝，他不会偏心。但是我们怎么有些人得到少，有些人得到多？因为我们没有行他旨意，我们行他旨意，那个产业他就保管了，保管好好来，当我们来的回来家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了。我们没有说他的，好像今天我可以睡吗？今天现在我要睡觉，他睡了十年还要睡觉，这样怎么样做神的工呢？睡觉，谁能够睡觉一睡睡觉还一边睡觉一边做工呢？有吗？睡觉我不是说半睡，有真的睡在那呼嘎呼，哪里会一面睡觉一面在走下来讲，走下来可以啊。昨天讲他可以，但是每一个没有人是睡觉做工的嘛，对不对？他睡了十年还要再睡十年，这样你那个产业不是医疗给了别人了，你不是吃亏了，对吗？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做上帝的工，我们用我们的力气来侍奉他，力气来行他的旨意。 OK， 因为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审问，看到吗？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年轻的时候要来侍奉上帝，要来行他旨意，要来 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东西，因为我们将来是被他蒙福的。我们他会来，将来会审问我们。 Next， 再来，再下去。因为幼年是虚空，看那传道士，我们为什么虚空？虚空就是没有意思的，我们力量没有意思，如果没有用在永恒，我们力量有力量，有这个乐这个乐心，有这个记忆力，如果我们用在暂时啊，哇，有些人玩 computer game 玩到世界的阶级的，我们教会有这个玩到很高级哦，很厉害，可以赚钱哦。对啊，对啊，他很厉害，看到可以赚钱的讲，但是都是没有钱的。我没有看到他有钱，他讲他可以赚到钱，他是赚到最高手，这世界排第一第二。年幼的时候为什么虚空呢？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烦，从肉体克去邪恶。所以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热心用在错的地方就是邪恶了，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如果我们用在短暂，我们的记忆力，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精力用在短暂，我们就会成为虚空。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看到吗？我们的年轻，我们是有限的，青春有限，你们都是知道青春有限，谁是永远不会老了，长生不老？要我还没有找到，不可能找到，可能找到吗？那个病人时常叫我的 Dr. 关，你看我十种病了，十年前才两种病，现在十种病了，你讲你要什么？你可以找个长生不老药给我吗？我讲找不到，不可能找到，对吗？我们是老，有个祷告是神不会听的，就是使我越来越年轻啊。但是那些啊美容院啊，都是这样，我会使你年轻十年，你们相信我。这个祷告啊，上帝不能够成就的，就是一定会老化，他不能够改变他的话语。这个世界会老化，这个世界会末日一天，不能改变。如果你是真的很爱上帝，天天求，天天二十四小时求上帝不要灭这个世界了，我很爱这个世界，他不听你的，100%不听了。哎，所以那美容院做么这么好生意？人女人钱最容易赚，为什么？他最喜欢 听不没有老，年轻十年，哇，越来越年轻，哇，那些都是不是真话，是假话，但是人就是喜欢假话。 Amen。哈利路亚，来，在我们上去，再看下去。最后一个，神造我们有他的目的 ，Amen。来看第四节，神造我们有他的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被上帝使用？我们年幼的时候，因为他造我们有他的目的。以赛书五章第二节，他怎么读？他刨花颜子，设气设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怎么样读？又立廊柱，装酒池，指望结好葡萄。他指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结果子，结果子结好葡萄，因为他会恩膏我们。当我们听从他的时候，他会使我们结好的葡萄。他好葡萄，上帝指望我们结好葡萄，反倒结野葡萄。看到吗？我们被魔鬼用就是野葡萄，我们被上帝使用好葡萄。所以要跟你旁边讲，我要成为好葡萄，跟你旁边讲成为好葡萄，不要成为野葡萄，不要那野纯的啊，纯品的，不要犯野，不要野，你知道，哈利路亚， Amen。 来，我们看回箴言，看回传道书第十二章，看为什么衰老是不好的。当我们走回圣经，作为圣经 Amen。 那我们看年轻的好处是我们有热心，我们记忆好，我们有精力，我们接受挑战，我们不用这样容易放弃，我们很容易被教的。你教一个年轻人，你教好他，他就变好了，你教坏的就变坏，他就是这样信任了，他们就是这样。老了你要改变那个老骨头，老骨头很难改变的， you know, 40岁了你要改变那个人很难，所以年轻的时候你塑造他是年轻的时候，老骨头了不能够改变，很多都在要快快塑造左塞亚，因为他老了40岁的时候就很难改变了啊，李林快点改变他，没有电了你看很难改变，他给我的很好的 charge 了的没有电了， OK 不要紧。第二节看，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辰变黑以后云彩反了，下雨，这个周末雨下雨好吗？好，但是这个经文讲不好，因为下雨以前是没有这个很好的那个流啊，河流啊，说下雨 是很辛苦，不能够出去做工， you know? 所以以后云彩返回又要下雨，哇，下雨了， you know? 很麻烦，所以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辰变黑的时候才来侍奉主，就是不当你老眼眼咩？老眼眼，老眼眼，你真系侍奉主，老眼眼，神讲你做得乜嘢啊？老眼眼，唔好等到老眼眼啊 ！OK， 感谢上帝啊 ！OK， 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电啊，是吗？发颤，看守房屋的发颤是什么手脚啊？我们看守这个手抖，老了手会抖啊！这个经文我很喜欢，我是老人专科，我也是医生。我看到老人人的病人那时候拿钱的时候嘟嘟嘟嘟嘟走了，我说你有偷人嘢咩？哎，胆割咗咩？做咩咁震啊？哎，唔系，我系震嘅。老了是抖，那个神经线不强啊老有你看到年轻人抖吗？你刚放你手出来有抖吗？没有抖啊，除非他偷了人家东西啊，做坏事他就抖了，怕了，你 know？OK。有些时候就谁啊？他安丽玲问他说他讲话抖的，没有啦，没有。他看守房屋发啊，有力其实有力的就是脚啊，房屋的是看守房屋是手啊，手和啊，这个是脚啊，脚就曲啊，你要看到人家走路这样曲的吗？脚啊，不是特当的，不是那个，他们真是没有力量啦，他只是整个脚两个脚支持那身体啊，所以我们老的时候不要太重，你的脚不有力啊，很多老人家没有脚趾是因为太重了，基督徒不可以太重，太重就是什么意思？很在肉体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近视？左塞亚不要见我了，他在那边不要见我了。OK， 不要太重啊。有力的起身是我们脚，推磨的稀少就只推磨的就是我们牙齿。老了，所有那老的通通牙齿是假牙的了。我看到连老到病人看，哎，怎么这么多牙的？嘎嘎都干。不是真的，每一个都假的，真的是假的。所以我们人老的脱牙齿脱了，谁有没有脱牙脱要掉落的牙齿？满满的 ，Casey 满满吗？牙齿？神的面前不要讲假话，讲真话是假，他讲假牙来的。OK， 推磨的稀少就指自己，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get the light， 这个是讲眼睛蒙了，老了眼蒙啊。所以那个眼科医生，你们读医科的读眼科医生，一定赚钱的，一定的，一定眼蒙的啊！所以有 get it 啊 ，Casey 才 get it operation 才成的，好吗？个了清也就了啊，很辛苦的。你如果眼睛看不清楚，不是你不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神创造这个是不是美？你看不清楚哦啊！人家给钱你看不到是15块钱还是10块钱，是100块，你看不清楚哪里好，所以你要很好的视线。所以老了人老就会这样的。从窗户外看的就昏暗了，就是老的那个，这个弱点啊，老的那个短处。再看是第四节，门街门关闭，街门关是听啊，这个门，我们是很喜欢去听东西的，出去听人家讲什么，出去啊，跟人家交朋友听。这个门关了，就是说这个耳朵听动静不好了，推磨的声音小了。推磨的心想小了，就是说我们听觉少了，听到人家推磨那街上推磨人家推磨的声音，我们听得很小声，大声听得很小声。所以老人常常我们那聋的，他你跟他讲话，他要大声跟他讲，大声他又大声，因为他听到你的声音，你是大声，他听到小声了。所以讲怎么咁小细声啊？你讲话，讲大声啲嘛？他大声，他很大声入边，所以他跟你好像。比较大，比较大声的、 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小了，麻雀一叫人就起了，麻雀一叫好醒翻啊，没咩好烦，老人家，老人家啊，睡很好睡的，睡七个钟头，阿姨，我的阿姨有睡七个钟头吗？很少啦，然后八十岁这个啊，这个是恰恰翻几个钟头，睡过几个钟头一天。五个六个不了了，五个都很好了，我都五个了，五十多岁五个，六十多岁可能就四个就够了，不需要这样快睡。有人吵我的狗一叫我就起来了，我的两个狗，我狼狗一叫我就醒了。所以人老了就是很容易醒来了，睡眠都不用这样多了啊。歌唱的女子也衰落了啊，你听人家唱歌也衰了，或者是你声音，这些讲你声音，声音也是小了。所以老人家，有些老人家还要唱歌，我怎么唱哦？啊，很难唱嘞，声音都小了。OK， 哦 ，OK， 来第五节，第五节，我看来，这是所罗门讲我一个人衰退，外表的衰退是什么情形？所罗门呢，他那个时候几多千年了、啊，四千年他写这个，四千多年他可以写到这些东西，好像医生这样。我们读医科才知道这些东西发生。OK， 人怕高处，猴怕。以前我很喜欢班级待命，我现在你叫我去班级待命，我不能够了，怕了。我高高跳下来，有人做过吗？班级待命没有啊？现在你叫我高高跳下来，你叫我叫高爬高去看的，可是怕吗？高高看下来啊，以前不怕，说那么子，人怕高处，老了就怕高处，路上惊慌，去路上多人的地方啊，我们怕。去那个 shopping 现在很多人，我们怕了老了。你们年轻的，嘿，越多人越好，嘿，穷食啊，嘿，哎呀，穷啊，穷过嚟买嘢啊，啊，买一送一，哇，七十八千八十，穷啊，同学，搞俾我哋，我很年轻人买，然后以前的票啊，买票又，那个洞是这样小的，我们要放手进去的哦。我不知道你们有试过，我就是那个全家人就是我叫我买票了，因为我有打功夫嘛，年轻的他叫我你打的，你手够硬。哇，我放进去手啊，真的要断啊，有时候断啊，他很厉害啊，他压到我一个窿啊，六个手入去哦，你们死不死？出又出啊，出不得了，哇，痛到我就哇，喺边度嗌哦，喺度嗌又唔敢嗌出嚟哦，哎呀，撑英雄啊，又唔敢搏命顶啊，哇，出来的时候哇一个伤痕，哦，以前那个买票看戏、啊。年轻什么都可以，现在你叫我去了，我不觉得我断了，手都断了。OK， 路上惊慌，很怕哇，多人的地方，车马路很多人，很多交通，我们都怕老了。这什么？杏树开花，杏树开花，杏树是开花是什么颜色？白色，白头发了，谁没有白头发？杰西头发不是 original 啊 ，Allen 的是 original，Allen 的是 original， 老了一定会白头发啊。女孩子就最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女孩子的手法很好做，生意很好做，一定 一个月要验两次三次，有时候验两次，每个月有啊，有些人两次、哦、男人圣经讲越白越好，越有智慧啊。真言说白是冠冕啊，智慧的冠冕啊。年轻人男孩子不需要啦， Alan 哦，我啊冠冕啊。OK，罂粟开花，蚱蜢成为重担。蚱蜢成为重，我们很重，我们成为虽然不是很体重啊，就是说没有力了，脚没有力了啊，我们去哪里都没有力了，没有那种力气了。蚱蜢是很轻的嘛，飞来飞去都能够成为重担，所以我们不大想去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老了就是不大想去人家，你叫他们旅行，有些老人家我说，哎，你行了，我都说没好辛苦，哎，你看你仔女在美国。没，好难的，14、15个小时还飞机。咱们人所愿的也飞掉，一切的我们的愿望啊，没有了，老了。啊，其实要做咩？我打咩江山冇？点解衰咗你60多岁啊？还要打江山？你啊，即系我孩子打江山啊？我咁老咗点打江山啊？我冇有心冇力啦、啊！啊，所以我们的一切的愿望都没有了，因为人。归他永久永远的家，因为人归他，我们啊，像圣经讲诗篇讲，人的岁数是70到80，对吧？70是我们的这个平均呢，壮的80， 如果 KC 你是几岁今年？65、80岁来装的啦，好硬正的咩？对，装的十五年啫，哼，大悲公山十五年啫，啊，短的时候，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路上往来往去，往来看到吗？你就你入嗰个四方格，啊，人哋就中中了，啊，然后说这是就是我们的。阶级，我们年老的这个很清楚啊。在第六节，啊，刚才我们看里外面的，现在我们看里面，身体里面有什么变化？就所罗门厉害，他厉害，真的是厉害，他能够写到这个东西。他不是医生，他能够写到一切这个年老的变化。你看里面的，我们里面的银链这段，我们的骨啊，脆，银链是我们的骨这段。我们会 osteoporosis， 我们会骨疏松症，我都病了很多，每一日就打针，打骨骼疏松症的针，打针很惨，看到他们很辛苦，他们背驼背的，驼背不要紧，他要来的时候又打针，很痛。那个他的脊髓骨啊，自己爆啊，自己断啊，你不用打他断了，自然而然的断在里面。谁会得到这个病？那些没有吃牛奶的一定得到的，那些怕晒太阳的女孩子很容易得到的。太阳很好啊，早上太阳和傍晚的太阳，下午不叫你叫下午晒太阳，那些一定要晒太阳。喂，不靓啊，不靓，下班啊，你也听过来，你下班边个好啲啊？梗系冇听过啦啊！银链之断，筋冠破裂，这里头呢个头颅。你老人家你一敲啊，那个头就爆了，没用啊，什么腿法，一敲就爆了啊，看到吗？一敲就爆。还有瓶子的全旁损坏，瓶子是说我们的血管会爆，中风爆，阻塞这个血管啊，瓶子的全的水轮在井口破烂，我们的心脏，水轮是我们心脏，井口破烂，所以我们都是退化。他是这个用诗来 描述我们的身体啊，所罗门呢是诗家了啊，是什么？诗者是什么？诗人啊，他用诗来描述我们身体。来第七节，看第七节，来第七节，尘土乃就归于土，看到吗？尘土，我们是尘土做了，我们是尘土，你要明白，我们是尘归尘。我们基督徒很好啊，我们。死一次生两次，我们死一次，非基督徒死两次生一次。OK， 我们基督徒来到世上，呀哇哇哇，是死还是生？死，临死吗？死了的，虽然是会动会叫是死的，我们接受耶稣重生。OK， 但是我们耶稣来，我们复活，我们。上天堂生两次，非基督徒来到世上也是死，叽叽呱呱呱呱咕咕啊，是死了。但是他们老了死了，老了是死吗？所以最后他们见耶稣的时候复活了，大摆座复活一次死两次，我们复活两次死一次。来，我们认识耶稣是复活，我们啊、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复活，明白吗 ？So 很好啊，我们呢、啊、？OK， 尘土归于尘土，尘土归乃归土地，这不滴地，灵乃归于赐灵的上帝，看到吗？我们灵离开这个世界回去天家 ，Amen。那些飞机就怎么样？那些灵怎么样？去哪里？没有的归家。无家可归，只有一个家，他们可以去到这下面，所以非常可怜。所以我们真的要，这所罗门讲的，他是最有智慧的，可以信啊，因为他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信得过。没有上帝不会制造另外一个人，好像所罗门这样有智慧，所以他讲的话可信，嗯，可信很。Next， 下个，传道就是。这个传道者了啊，就是所罗门王，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他讲在世界上啊，他在太阳之下，一切都是虚空啊。 我们用在太阳之上就不同了。所以太阳之下都是一切都是暂时的虚空的，没有意思的。所以年轻人，你要为用你的力量，用你的肉体来侍奉上帝，代表你年轻的时候有力的时候，还是侍奉你的太阳之上那个永恒的神明，永恒的这个上帝。哎，凡事都是虚空，在太阳之下的时候，在下一届走谁？下一届 ，Amen。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看到吗？传道者是所罗门王，乃将知识教训众人，看到吗？他讲知识，他的知识哪里？智慧哪里？从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又默想，又查考，又曾说许多箴言，看到吗？他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箴言，箴言是他写的。所罗门王，下一节 ，Amen。下一节来，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政治写的程式化，看到吗？可信的，这是程式化的，都是程式化。在下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翅膀，翅棍啊，翅棍啊，翅棍啊，翅棍。说神的话语好像翅棍啊，会中之事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说神的话语是两刃的，两刃的剑。神的话语是一个，就是鼓励你。鼓励你啊，你如果是坐在那边不要动啊，你就鼓励你动啊，哎呀，坐啊，年轻人不要这样啊，侍奉这个世界啊，不要侍奉魔鬼，来侍奉我。他是鼓励你。还有一个神的话语是钉稳的钉子，这里我们的根基，话语是我们根基，我们抓紧这根基，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不会被摇动，不被魔鬼的诱惑，很重要。神的话语是鼓励我们，也是给我们有根基，给我们有给我们有真理，给我们不能受容易被魔鬼骗欺骗。阿们。下来再下来又是一个牧者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看到吗？我们都是要受劝诫，很重要。我们不是好的东西，不是直接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坏的东西不用教的，好的东西要教的。有没有上课说今天我们要上堂课，就是教你怎么样讲骗话？有没有？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教过来啊？这个 Ken brother 这个 Ken 啊 Ken 有没有这样教？ Ken 是老师，有没有？今天我们教个教二个课程是怎么样来骄傲？有没有 ？Casey 上骄傲课有没有？没有的吗？对不对？有 automatic 吗？这个肉体就是吉拉嘎，就是骄傲吗？对不对？没有上骄傲课的，我们要怎么样来谦卑啊？谦卑就要学了，要上谦卑课，对不对？来教会每次听课是什么？谦卑，谦卑，谦卑，谦卑，要学的，骄傲不用学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是谦卑的，在伊甸园，魔鬼骗了我们的身份，把骄傲交给我们。怎么？我们说我们是多啊？那些不好的都是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的。在我们跟着我们一起的啊！你当受劝诫，诸书多没有穷尽，看到吗？诸书很多，实际上很多书，我们很喜欢读书，但是要读什么书？其实这世界的书都是虚空的，都是教你一些世界上暂时的东西。所以我们读书，我读医科，很辛苦的，到现在还读，为什么？每十年就过时了，很辛苦。我十年前我做东西啊，十年后啊。做错了死佛了，要跟上帝忏悔了，走错了医错了，十年前医错了，现在才是对的。我这个现在对，我不知道十年后是不是对，可能是错。哎呦，没有意思的，真的是没有意思。上帝的话语就是最美的，没有改变，永远长存啊，真理来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上帝会怪罪我吗？记错了十年前，不要紧，都是我的错，都是这个世界上找给你魔鬼啊。OK， 还有我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猪猪说没有穷尽啊，读什么书？读很多书都没有，读书多身体疲累、疲倦，看到读我们都没有用，读什么最有用？就是读我们的圣经。OK， 最后一节啊，这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从他的诫命，他的诫命是非常漂亮，因为他的诫命不会改变。我们回去添加都是他的那个话语，全部天上之话语。所以你现在不认识他的话语，回去天堂不能够享受，因为天堂就是他的话语。所以，Casey 多点来教会听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宝藏， 你不要去在外面听听那么面面眼的motivation talk 啊，鼓励那些 motivation talk 哦，怎么发财啊？怎么发达啊？啊 ，get it 啊？怎么发财啊？哦，怎么做大哥啊？冇用啊！你谂喺天堂冇大哥做啦，啊，仲要敬畏神，遵从他的诫命，敬畏啊，尊敬的遵从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我们最重要人要学习的就是敬畏上帝，遵从他的话语，这两点。其他的神，不管你是 PhD， 不管你什么有什么知识，在世界对他来说，唔可以带去上天堂，只有呢个可以系上天堂。敬畏上帝啊！我讲敬畏，什么是敬畏啊？尊敬啦，遵守啦，啊，遵守、谨守他的诫命。一个人敬畏不敬畏上帝呢？很简单，他有没有遵守？遵守就有了。说三三三，来啊，来，我们来教会，来我们唱歌跳舞，来我们，哎，然后读他的话语，那就敬畏上帝了。这个就是敬畏，很容易的。我们做容易，他做难的。读圣经容易吗？所以说是读了一读就睡觉的，这非常难的。睡觉也好啊，读了是睡催眠。你要有来，我跟你给我，我给你这安眠药啊，要钱的。一个现在安眠药很贵了，一粒十块钱哦，啊，一粒十块钱哦。几贵啊，说你都读圣经你睡觉啦，这不好吗？不用给谁免费的。因为人所都做事 OK， 之前这些是三节还没做完，是三节这些事都要听啊。 OK， 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当尽的本分呢，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做到的，他的孩子没有办法。所以要不要来上圣经班？要有没有开圣经？讲到的时候要开圣经，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本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产业，在天上啊长存的。Amen， 哈利路亚！不要错过，这个是上帝讲的。这个最聪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写的一本书，总结可以可信，很可可以信得过，因为他是最聪明，没有人比他更聪明。在所罗门管理以色列，他是世界最强的人，世界最有钱的人，世界最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从神而来，谁可以给他有这样的身份？ Amen。 所以最后节，咱们最后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而神都必承认。 Amen。 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今晚上的信息。所以今天的晚上的信息，年轻人，哇，我们这边很多年轻人，不要浪费你们时间。年轻人要纪念耶和华，什么不要只是好的事情纪念耶和华，不好的时候也纪念。好像但以理在他被逼迫的时候，他纪念耶和华。他在开窗口，哇，他要被丢在狮子坑，他还是感谢上帝。还没说着，还这个时候时刻被逼迫而死的时候，仲感谢上帝。傻的还是聪明的？艾伦，聪明还是傻的？在这个世界傻呢，傻人有傻福啊。在这个世界傻呢，神就会给你生烟啊。在这个你叻过头，在这个世界你不可以叻过头，叻过头就扑街了。不要太聪明，聪明早被聪明误。哎，我们华语都会，华人就我们的料语都会讲这个，所以很重要。他为什么感谢上帝？他知道他那纪念上帝，他感恩，他来到上帝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施恩给他，上帝会帮助他，看到吗？不是在好时候上帝，哦，我拿到寒假去啊，然后像刚才 Christine 不好的事情感谢上帝不要紧，他们将来诬告我，神会帮我伸冤，哇，很好。我们实际上叫没有好的东西我们 不分享，不好的不是他分享啊，这个是厉害的，我觉得很厉害。这个哇，很不错。我们好的家丑不可以张扬，哼，这个是什么面子？是什么骄傲啦？啊，你分享出来，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祷告啊。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个谁啊？这约瑟，约瑟在他被要丢到那个监狱的时候，他纪念上帝，他没有妥协。所以我们在我们 不好的时刻纪念上帝，上帝会施恩，上帝会帮助我们。因为如果只是好的时候纪念上帝，有什么用？跟世界人没有问题，世界人就是好的东西是传，不好的东西不跟你讲了，好的东西跟你讲完，没一条都没留，讲足十条。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世界人行世界，一啲唔好，一条唔好嘅都唔好同你讲嘅，系咁啊！啲世界 ，OK，Amen。所以这个年轻人兴起来 ，Amen。来，我们站立起来唱这首歌词：开我的眼睛，开我的眼睛，上帝开我的眼睛，我们要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要看到你的旨意，我要看到你照我们的意象。我们要看见你，哈利路亚，上帝耶和华，我们创造者。哦，是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荣耀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敬拜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喜悦于你。不管我们经过什么，不管我们是顺境还逆境，我们要荣耀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恩，哈利路亚，这样我们才是你的孩子，哈利路亚。